D100 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內會通過的也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也可能在大會通過。這一分鐘我們完全想都沒想過，或者會不會日後我們會有些年輕人或者我們青年聯盟裡面有些政治才俊可以真的參政，這個就日後拭目以待。 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们是谨守确守有这个程序公义的情况之下进行。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黄国彤。 你好，黄国彤，何许人也呢？如果留意政治、时事、法律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在以前做封烟节目的时候，就不时要找黄国彤来评论一下，解释一下法律的观点。黄国彤就是一位律师，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律师。介绍你，好吗？好啊。其实 不知不觉都差不多三十年了，三十年了，什么未见过，真的很多伤心事都见过了。做律师是吧，香港地光怪陆离，什么都有，很多时候都涉及法律的问题，是不是都要找你去帮手。香港比较好的就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讲法律，但是慢慢的趋势真的开始担心 法律還是否這麼多？你看到什麼會有這個？我真的很有興趣，你看到什麼會有這個概念呢？ 我是這幾天我們大家都看到，就是我們的局長經常說什麼程序公義。剛才才說來，我們看到一個碑。我自己覺得就是這件事情發不發牌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兩個原則，一個就是躲在程序公義後面，一個就是所謂他們自己的保密權。 程序公義我們英文就叫做due process，公不公義，公不公義最重要就是要看他是否真的實行所有的程序。我相信他們裏面所說的程序的話，可能我給他一個機會有問你有性，但是很簡單，程序公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是否公不公義，生活處理說結果 是怎樣找出來的，由頭到尾大家都知道，你申請不一定有牌，但是這個篩選是根據什麼原則呢，還有是怎樣篩選呢，全部沒有講到。還有一件事，有沒有中途改變遊戲規則呢？是的，這件事，那你怎麼可以躲在程序公義就這樣說，我程序公義根本沒有人知道你篩選的原則，還有沒有人知道你怎樣去篩選怎樣的公義。第二，我還更生氣， 就是說我們行之有數的一個保密聲明、保密會議，但是到今時今日的心真的很坦白說，我們所說的秘密兩個字是越來越小越來越窄的。譬如說我律師和客之間所說的，我們之間溝通的秘密都是窄了的，我們現在是有責任為了防止洗黑錢，我們有事要說出來，即是很多所說的秘密在我們的 public interest 公眾利益， 或者我們所說的公眾利益 common interest 之下是越來越窄的。另一方面我真的很想問那些行會的會員，大哥你知不知道你們自己的公信力有多少？在這個情況之下你還說我躲在秘密後面，根本你自己的公信力，你自己的打分，頭的公信力都是這樣。 怎麼可以令人信服，信的問題，信任，所以我真的很擔心我們的法治是越來越弱。其實今天有一份報紙，就是《明報》，人家稱為糧粉報，一個專欄叫李先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不知道黃國彤你有沒有看過。裡面就提到一件事，就是袁國強，大家知道他是律政司，律政司司長，要看很多特區政府法律問題。 就因為中間發牌這個過程裏面，確確實實是改了遊戲規則。本來遊戲規則就是說你遞一些資料上來，只要符合我們的要求， 發牌無上限的三個來申請就三個四個來申請就四個牌無上限的現在最後的結果就是三個只是發出兩個即使你符合條件最基本的條件全部滿足了對不起沒有就沒有又不解釋給你聽為什麼在中間這個過程本來是無上限變成三個減兩個這是改作的規則根據行之有效的程序的程序公義袁國強就說不如諮詢公眾好合理應該但遞上去文說蘇錦良也好 我們最少我們守住法律界的司長都是在某一方面來說他會說一些話會有一個可信性很強如果司長是說得出來這件事你當初是說沒有上限只是我到那個規則你就可以得但現在變成好像阿森你所說是變成遊戲規則你是選擇的而且選擇你為什麼不選擇他你要選擇的你要選擇的 保密原則這件事都越來越窄很多事都是應該向外公佈法律界律師和客戶的關係固然如此還可以理解你有些需要保密的不可以告訴你你就什麼都告訴別人但政府提出來的政策和公眾利益有莫大關係的事情 你不可以用保密來做擋箭牌絕對是100%我們所謂的律師和客戶之間的保密都是牽涉到兩個理由之下第一就是這個肯定是一個法律諮詢第二就是這個諮詢是牽涉到案件如果政府這方面來說其實最大的原則就是公眾利益公眾知情權 躲起來在這些背脊後面只會令人恥笑令人覺得你是冷漠無情已經不是一個民選的政府做事做得好一點今天最新的發展就是這樣有幾宗事要跟大家說一下第一宗是交通的風路措施這宗也挺大的旺角彌敦道近著豉油街新興大廈對開一個棚架另一說是一個招牌 有倒塌的危險現場黃太子道的方向行車線要暫時封閉即是封閉黃太子道方向的行車線全部封閉車輛要改行窩打路道相當擠塞最好就不要去那裡你會出不來困住的這就是最新的交通狀況另一件事立法會有些新的進展有關於聯署 发三个电视牌有一封联署信就这样写的我们要求政府发出三个新免费电视牌照联署鉴于普遍市民对行政长官与行政会议只发出两个新免费牌照的决定相当不满政府亦未能就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要求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跟随既定的广播政策处理申请向三个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发出牌照 聯署人包括民選泛民立法會議員 加起來好像是35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吧?OK,那就特別的地方呢,就有幾個稀客加咗落去,第一個就是自由黨5票,田北俊、易志明、方剛、張宇仁、鍾國斌,然後呢再加埋就謝偉俊同梁家樓。 除了泛民議員之外,有1、2、3、4、5、6、7,多了7票。不過大家要注意,雖然總共人數不計主席已經超過了一半,立法會議員的半數,但沒有意思的。第一,這班聯署的人不是每個都同意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拿文件,至少田北俊是不同意的。 田北俊自由黨的5票是不同意的,但他說在上次內會,黃國彤,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他解釋,他說第一,他沒有投票,為什麼沒有投票呢?因為他去看醫生,他看醫生就沒有投票,那裡空白的,其他4票就投了反對票,為什麼投了反對票呢?原因就是投錯票,他們不是打算反對的,在內會,因為他不在,所以可能沒有舉手勢 手指向上還是手指攻向上還是手指向下你知道那時投票是怎樣投的嗎於是投錯票這個什麼政黨來的這個政黨可以這麼兒戲都可以的這個世界有WhatsApp的 藉口來的不知不過阿森也算有良心因為他沒有說人家數錯票也好沒有說去到別人那裡但是我相信是要向公眾有個解釋大家幾十歲幾十歲說話真少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就是耳順六十是什麼 70歲古來希60幾了大哥都不是這樣你說話是難以令人信服但是聯署了又如何呢問題就是聯署了能不能夠有足夠的壓力政治壓力給特區政府要改弦易轍改變他的決定呢我覺得在現在這個問題上就是 在行政方面如果你說我只是立法方面去干涉你行政他又說你干預我很多時候其實現行的政府經常躲在一些既定的所謂的口據後面然後就是隱藏自己其實我經常覺得不理從一個法律的角度或者一個做人的觀點來說你最好的 一個就在法庭上都是永遠最好最有說服力的說話就是說真話講你心裡那句話你心裡那句話永遠大家聽得出如果你是從頭到尾覺得是一個政治遊戲在說一種聽又不對聽你講又自己不好意思自己耷低頭在這種情況之下投錯票講出來小孩都笑你不如大家攤開來講 這個世界是沒有蠢人的每個都是用心聆聽用眼睛看著你說的話一個政黨成立了這麼長的時間你在政圈裏面打滾也不是年之前竟然在一個這麼關鍵的這麼重要的時候你告訴大家對不起我們搞錯了投錯了票這個政黨沒什麼地方可以去的這叫無地自容找個洞掘個洞捐下去的 窟窿要掘得很深還有五件放下去才行剛才數的數字應該是34票 暫時來說是34票1、2、3、4、4、6、24、24、再加34這個負責聯署的馮檢基民協的馮檢基你老友說還有兩名議員仍然在考慮是否聯署但他不肯透露兩人的身份必須注意的是 立法會如果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要通過的話無論這個通過這個裡面的議案我覺得真的沒什麼力的只是拿資料但是行會裡面的保密的資料就不拿 涉及商業機密的資料又不拿，那拿什麼呢？街執到那些拿，即是你和旺角彤彤我都隨時找到那些啦，他會給你看那隻，都不過啦。內會過不了，因為不夠過半數，全體會議你要過的話就要分組點票，即是這個直選的分區直選的要過一半，與此同時功能組別的要過一半，這些議案呢， 在分組點票的歷史中回歸了那麼久，路實實是未試過過過的，除了一個查梁振英上次西九的評判那個就過到，那個很特殊的，因為那時候叫做什麼呢，就叫做六死垂手未知，立法會裏面唐英年一派與挺梁良粉與唐粉的爭持裏面的鬥爭裏面意外地過了， OK，今次西環吹雞就全部跪下，你想過都相當難，問題就在這裏。聯署了又如何呢？在這裏一樣過不了，拿不到特權法來查，拿到特權法再進一步又如何呢？因為你的議案是無力的，什麼都說不要看，為了大家同意。 你變成好像阿森你所說，真的拿出來的文件其實是可能是九牛一毛，亦都是很少數最重要的文件就在他後面所謂的商業秘密，還有是他內部的文件。我們所說的內部秘密文件很簡單，在法律上都很簡單，你在上面吸個印，你想吸四個都可以，那就不行了。 在這方面來說，如果是那些比較重要的文件其實是看不到，如果你是落一個定義，又被人說你以偏概全，很多樣東西說，所以我經常都說一樣東西，有什麼商業秘密可以大過公眾利益的，這個世界是不是你要事無不可對人員，其實這個放諸四海皆準。 讓我想起一件事，大家記不記得有幾場官司，證監介入的， 就是內地的上市公司來香港，或者內地的上市公司香港的會計師又去查數，不准查，為什麼啊？國家機密，牽涉國家機密，我們不可以公開的，怎樣賺錢的來源啊？於是證監或者法官說，對不起，你的國家機密不是很適合我們香港的法律，照查。 他給多少你另一個問題，因為兩套法律，給我想起機密這個字，行會保密這件事，我覺得是遮羞布，給我感覺就是內地的上市公司說是國家機密是很明顯的，那些帳是不能讓人看的，一看就很大件事，一看可能牽涉到要抓人，封艇、坐牢，分分鐘是這樣，所以我就用國家機密的理由借口蓋住你的遮羞布。 行會的保密協議我認為都同樣地遮羞暴利，而且他說上市公司牽涉到上市公司的商業機密都是遮羞暴利，三間都是上市公司，三間都是要跟公眾利益有關，我不是說牌照，只是股東都已經跟公眾利益有關，你有什麼秘密，你投資多少，拍多少東西一年，準備請多少人， 投資的器械有什麼，你遲早都要公開的，細節有多少可能沒有那裡比政府計劃書那麼小，為什麼不可以公開呢？其實我們所謂的秘密，我們英文括住 confidentiality， 如果你推上來普通法道，就是以前由 維多利亞年代一路帶下來的東西，但是很多時候你真的在秘密面對現在的我們公眾的知情權和公眾利益之下，這個秘密的圈是越來越小，是越來越窄的。如果你說我行會的秘密是行之有效，我覺得很隱意，行之有效。<笑> 另外如果你只看這個法牌，我想問一下這麼多年來你審查過多少個所謂的法牌， 有關於這樣的法派，而這個法派來說，當年有線收費電視就有，但是今次來說牽涉到公眾利益的多大，而且你還牽涉到心理師所說，在中間整個機制的改造，在這方面來說，我自己覺得就是 司法覆核可能性很大，而且司法覆核真的輸的機會亦都很大，亦都極大，沒有人想見到這一步，但你自己死蠢你是要走的。不過我和慘的地方是甚麼呢，司法覆核政府所用的錢請的律師去外聘也好，他拿回自己的律師也好，大家都明白都是需要公帑的， 都需要公帑給做人工給他的訟費，最後損失都是我和你，我們的納稅人，現在快要交稅了，每年快要到交稅的時候我就燥火了，我們為什麼要交那麼多稅，給你做這麼無謂的事呢？我們交的稅不是不想交稅，我交的稅希望用去一些譬如扶貧、幫老人家、給小孩子讀書、做多些公益的事，行不行？ 為什麼用這麼無謂的錢做這些完全跟生產和社會利益無關的東西呢？問題我覺得拿命的就是這裡，我們休息一下。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內會通過的也都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也都可能在代會通過。 這一分鐘我們完全想都沒想過，或者會不會日後我們會有些年青人或者我們青年聯盟裡面有些政治才俊可以真的參政，這個就日後拭目以待。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們是緊守確守有這個程序公義的情況之下進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吳志森的律師剛才說了，不經不覺我做了這行30年了，超過時間過得很快，不過就很悲哀的地方就是好像30年前和30年後比較，我們的希望越來越少，少了很多，那些悲哀就越來越重，那種感覺不知道為什麼，覺得這個都是每一次見到都是鞋鞋聲，其實我心香港不是一個悲情城市，我覺得越來越悲情，是你所見到政府的要人出來說的話，你真的 真的不是很搭，搭不上嘴，跟時代脫節。另外內會又大會又否決那些事不用說，這是必然的事，但是是否表示你內會的決定是不重要呢？如果不重要來說，開什麼內會，不如全在大會。有幾個法律問題我想請教黃國彤，剛才說即使 即使過了這個特權法立法會，我們能不能夠用特權法的名義要求政府公開行會的保密文件呢？究竟特權法大還是保密制度大呢？我要學王維基問這個問題，從法律角度是否有官司打呢？如果在特權法之下，其實特權法 所要求的文件一定是牽涉到機密文件，如果不是機密文件來說，我用什麼特權法去做？我做記者拿到了，阿森哥我跟你打幾個電話，鬥八都可能收到，所以來說在這方面來說，會是你說特權法如果真的通過了， 政府就說這些是我機密文件，我不去拿，我又等於所謂的通過就等於零效力，你可以拿到東西是等於大龍鳳或者做場戲來有交代，如果你是特權法你通過的時候，我是很希望真的拿所有的文件，然後從另一個角度去判斷這件事是對不對，你反而是要求這些文件只可以在會議裏用，然後不可以外露，大家有個保密聲明，簽了一個 confidentiality。 我記得試過的了， 我不太掌握那次是否特權條例就是入境處長梁銘彥事件 說到要動他一會兒要解僱他為什麼要解僱他呢就有個聆訊去到某些位置就要閉門原因就是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是機密是不是行會機密我不知道總之是機密裡面就牽涉到有關於這位入境處長為什麼一定要解僱的原因在哪裡 議員全部要保密不可以外泄當然看了最後也有機會會外泄人多就口罩經過了十年八載我就開始慢慢聽到其實那時候已經聽到一開完會就已經聽到大概什麼原因了不過我不方便在這裡說可能政府又怕被你看這群議員賣的人情給記者那你怎麼辦我覺得是保密協議拉不拉得如果違反 我覺得是可行的辦法如果你說特權法通過之後只拿一部份出來說好像阿森剛我跟你說九牛一毛或者十分一你永遠不會知所以你這樣的推論出來也沒什麼用有100個米高的文件300呎他拿一個米給你九十九個米你都看不到真相都不會披露這個是第一件事我很擔心的第二件事來說第一件我覺得 所謂的機密文件的定義根本就沒有機密文件就最重要是看你上面的文件級的印那個印就叫機密如果你覺得一些東西是你的尺度根本我都不知道什麼叫機密很隨意有個印叫機密所以如果你真的說這個機密文件我都真的希望你解釋你是什麼尺度之下說這個機密 或者是牽涉到所謂的商業秘密那商業秘密不過就是他可能親戚關係或者某一方面來說但是你怎麼可以凌駕我們的公眾利益在這方面呢尤其是發牌這件事是牽涉到大家一種大氣電波的分享各方面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覺得你真的要慎重從事如果不是只是被人落雨口實機會更大很多倍是啊 但另一個法律的議題當然這件事未必一定會出現不過我很有興趣跟黃國彤談突然之間今天在網上爆了一個Facebook的群組 就叫做116公民拘捕發牌尋真相通緝否決議員 到目前為止不是很多人 看看有多少人先like了 不是很多幾百個不過這個議題值得談大概的意思是上次有關高鐵大家記得鬧得很大到撥款真正投票那天議員反對興建高鐵的團體就在外面圍住立法會到議員投完票出來他們塞住好幾個門口 就不讓他們出他們走得很狼狽那晚我記得影住出來走得很狼狽所以這班人被高鐵那件事啟發了就提出公民拘捕不通過不解釋不許走他是這樣說的我們認為這次運動有兩大同等重要的目標一就是發牌第二就是交代發牌的總則和HKTV的死因 第二我們認為現在離達成上述的目標不遠但過去5天所採用的視聽式集會往後未必奏效我們應該自發行動升級第三我們呼籲如果11月6日未能通過運用權力及特權法當日參與集會的市民自發堵截立法會和政總的行車出口追究部分議員把手黑暗把手黑箱鞏固電視壟斷的責任 我們將這個想法名為公民拘捕 我們在任何言論或行動 都同HKTV職工會 留守員工、民間開放電視行動和任何政黨、民間團體並無任何關係，撇清了關係了。好了，這就是公民拘捕Facebook群組裡面的提法，我不太認識他們，不知道是什麼人來的。好了，公民拘捕是甚麼一回事呢？會不會行的呢？有甚麼風險呢？ 拘捕不拘捕會不會犯法，公民拘捕他說根據有法律根據，他說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第101條可公訴罪行是可以做這件事的。你解釋給我聽。阿森，你剛才提到高鐵事件，其實高鐵事件同樣跟這次事件來說，我覺得是目的是很高尚，是一個 但是當我們做一個很高尚的目的時候，我們都要注重我們的手法這方面，即是你用的手法手段去怎樣去達到這個很高尚的目的。我很喜歡追一個女生，我是想追她，真心愛她，然後獻花或者各方面，但就不是說下藥、電話，很多這方面。 前繞不停，很多事情惑人私隱，亦都不是好的。如果你的手法不得光明正大，你反而影響到真是很光明的目的。公民拘捕原則上來說，其實可以推翻上去幾百年前我們所說的普通法。因為在我們的精神裏面，警察不過是一個穿著制服的公民而已。 所以公民拘捕，就好像阿森你剛才所說，如果這是一個公訴的罪行，所謂公訴的罪行，不是吐痰，不是隨街有些我們所說行政上面的事，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罪行。而這個罪行本身來說，如果你是我們普通的市民，是見到親自見到這個公訴罪行的發生的話， 你是可以拘捕的，作為一種合法的拘捕。舉個例，如果看到一個人在地鐵非禮別人，這個真是很明目張膽，做這樣的事，你見到他，你除了做報警，你有方法報警，報警，大聲喊，又或者做證人，防止罪案之外，你夠大隻，你就可以拘捕他。 可以進行拘捕，因為我們所說的非禮來說，其實是可以公訴，由政府告他。公訴其實的意思是或者在簡易治罪條例之下，是在裁判司程，或者是在公訴程序上地方法院，看程度而定。非禮一定是一個公訴的罪行。作為一個公民，雖然沒有穿制服，你都可以有拘捕，你就可以 維護安寧，防止公訴罪行繼續下去。當你眼見這個罪行時，你就可以用適合的武力，絕對是適合的武力，不是拿棍去打他，又或者不是按下他揮拳如雨，跟著伸兩腳抽水，不是這些，是適合 當的武力是將他拘捕，將他拘捕，繩之於法，交給我們執法人士。有法律根據的，是有法律根據。根據普通法和我們的刑事條例下面所說，所以一定要注意，這個一定是公訴罪行。第一，第二就一定是眼見警方給我們多的拘捕權力，就除了他是因為是我們的市民在制服下面，同時警方如果是有合理懷疑有罪行發生， 這個罪行未必一定是公訴罪行，他都可以去進行拘捕，只要他有合理的懷疑和擔心情況，或者有人提供意見給他。所以公民拘捕是很窄的，第一就一定是公訴罪行，第二你要眼見，第三就是這罪行真的發生了，你都只可以用適合絕對適合 當的武力，如果你大隻就兇他，用心口堵他，圍著他，要非禮我，心哥我們兩個犧牲，這種情況，所以一定要必定很小心。我們現在回到正話的呼籲，心哥讀了幾條條件，就是我們所謂的立法局議員， 或者憑自己的意見、各方面的判斷、或者他自己黨的傾向、或者他沒有守到他服務承諾，又或者西環吹雞不知道，各方面的響應，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為了自己的得益，做某一方面來講，我們這個推論是否可以去到一個公訴的罪行呢？這個大家要想得很清楚。第二方面很簡單一件事， 你有沒有眼見到他犯了公訴罪行？他在裡面投票跟你的意思不同，結果就否決了《權力及特權條例》，只不過是他基於不知什麼原因，很多了，他已經說了那些，而這樣投票，這個投票是否等於違反了公訴罪行？這個是一個，你可能 會是說他違反服務承諾、說他掠水、說他詐欺、說各方口不對心，出來說的話跟裡面絕對不配合的，你可以聲色俱厲地指責他、罵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圍他、 《權力及特權條例》最後五個機會很大，不解釋就不許走，不通過不解釋不許走。不許走意思就是堵塞立法會所有的出口，等到這班投反對票的議員、行的和行車的出口，等他出不來，他稱之為公民拘捕。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離公民拘捕都有一段距離，我自己覺得我不知為何拉得不行，很遠。但他有機會，如果這樣說有機會會犯什麼法呢？如果是你去到真的違的，但這方面我們要看，如果你違的時候，當然我們也有執法部隊出來維持法治。如果是最危險是一件事，你會不會是 有時候過了位，變成被人說你是一種普通毆打罪。 因為你知道我們所謂的普通毆打，其實除了我們所說的侵犯人士條例，亦都是回到我們的普通法。所謂的毆打方面來說， 你不是一定是肢體方面的，又未必一定要碰到他，你能夠是一種很嚴控令到他很害怕的情況，不如指著鼻子，整架都說了你家。去到這種情況都很容易犯了我們普通法的所謂的勾打。第二方面來說，我很不想見到會被人有種藉口， 說我們為了這麼崇高的目的，但做了一種手法就是非法禁錮。如果逼到他在廁所都不敢出來，那一隻誰去了廁所，我們圍他。圍廁所，他又不敢出來，外面有很多執法部門，亦都未即時到。你要知道我們所謂的非法禁錮，不是說要30個字或者不說2個小時，你就是非法禁錮別人是幾分鐘，都是非法禁錮。 這個罪行有多嚴重？非法禁錮很嚴重的罪行，是一個可以坐牢，是去到坐牢，而且是坐牢是一個必須的判決。必須判決，即不是犯錢、社會服務令、拜拜。社會服務令其實是監禁的一種，我知道，都嚴重的懲罰。如果是這種，我們要求的目的很崇高，我覺得是很理想。 但是如果萬一落人口實做出一些事情被人說你違反的時候就很不值得，所以這種行動是真的三思三思三思。所以各位，可能黃國彤或者我講的話大家未必對聽，尤其是那些覺得興到想爆炸，又覺得在幾天在立法會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唱卡拉OK的視聽節目，看電視未必奏效，不如升級。 其實大家都想的，不如升級。升級升到什麼程度又不會犯法？其實我們想提出來，我想大家要保護自己的安全，這是很重要的。你無無謂謂做一些事，無效又觸犯法律，就對不起，最後是自己蝕底。 雖然黃國同學說我勉為其難最後可能都有機會如果你懂得我或者什麼我和你保釋都可以但是都是觸犯了法律都有法律的後果你說什麼公民抗命嘛是可以犯法的我是贊成公民抗命的但是一定要清楚這個公民抗命可以達到什麼目的或者有機會達到什麼目的以及會在法律後果方面你承擔得多少公民抗命我們所說的犯法 只是我自己本身危害我自己或者我是表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你去到侵犯人家的权利来说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为了争取一种公义我是觉得是样样东西可以行前两步的样样东西是可以挺身而出的但是不要过那条界被人看到我们的要求 是高尚我們是情操是高的我們是為了一些真的要做的事但是做的手法的時候大家想一想我覺得你剛才說了一件很好的我們的目的是高尚的但是過程你要想一下那個過程是不是高尚的公民抗命的過程都是高尚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法律界的人譬如戴耀廷教授他們說了我是叫做違法達義 我是違法觸犯法律但是我都是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或者這個高尚過程用一個沒有傷害別人的過程去達到我想達到的目的這個很重要叫做違法達義義是先行而過程也很重要我一直都說過了例如上次這個 2006年的時候如果沒有記錯台灣 百萬人倒扁大行動紅衫軍我想黃國彤你都記得了是很可怕的形勢很緊張有成百萬人在這個海達格蘭大道坐在那裡大家唱歌喊口號舉標語橫額情緒非常之高漲你一聲令下整個總統府會拆掉都可以群情非常之洶湧 我一直都說過了阿扁就不走賴死不走要正常活動出來不是很方便就走後門他還有去到2006年8月何時才入門呢到2008年才入門還有年多的時間才入門將近兩年的時間才入門他是不走那你怎麼辦呢面對那個這麼賴皮的政府你想台灣那些人興的程度比現在香港說不發牌興的程度 多一萬倍都不頂又貪污又這樣那怎麼辦呢當時的總指揮是施明德現在說搞台獨佔中去見他那些罵到佔中那些飛起說勾結台獨的施明德接受我訪問在什麼時候接受訪問那一年多兩年之後接受訪問說回這件事他說有人要求衝入總統府將陳水扁拉下台 你的想像的畫面像什麼是不是像伊拉克像最近的埃及像不像什麼特尼斯那些是不是像那些將他拉下台其他那些領導者你知道紅衫軍都有一班領導者很多人都贊成不是怎樣你沒有結果你搞了那麼久好無癮就走和平散去好像現在的人罵那些搞群眾運動那些唱K然後和平散去沒用 施明德說不行我們不可以做這件事他就是這樣說我們是一個高尚的目的我們不能夠用一個骯髒邋遢的手段去達到這個高尚目的他說這樣做跟政變有什麼分別跟政變沒有分別而且他看到一件事群眾運動的領袖第一最重要就是不能頭腦發熱要很冷靜第二就是不能跟著群眾的尾巴走要帶領群眾 第三更加重要的就是會被群眾走遠很多步去看這個問題他就走遠很多步他說如果今天我們用這個手法拉陳水扁下台即是衝進去暴力手段綁他出來自衛憲政要向群眾謝罪他日那個合法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政府又不達到民意的時候你不就又是這樣推翻他咯 那就惡性循環沒完沒了絕對是好像你說的自衛憲政一個高瞻遠矚的群眾運動領袖就會看到這件事所以我認為佔中那班 包括朱木、李卓人、鄭宇錫去找他取經是絕對對的，中共不用那麼害怕的，是絕對對的。我覺得是多方面探討，我亦相信香港人的智慧越都不會比他們低，大家不妨一談。其實戴教授所說的那方面，我想說一件事，其實戴教授所說的他最少是老實，他只是告訴你佔中可能有些法律上的問題。其實律師是做什麼？律師是想怎樣可以合法做一件非法的事。如果你真的要我想，我一定告訴你，我可以佔中100%合法，但我不會這樣做，也不會這樣說。 快閃黨的話就突然有二三千人站在一起，你怎麼說我犯法？但不會去做這件事，因為我要做到一種高尚的目的，我的手法和情操我都要大家高尚，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會是我為什麼跟阿森會在今天特別講講公民俱報，似乎這件事十萬都未有一片，發生的可能性極低，絕對是。不過這種情緒我越來越覺得這種情緒的出現是越來越頻密，譬如我們也有些聽眾打電話來講，你現在都可以打電話來談，1831138 我們講到6點半之後，6點半至8點大班和Morris會進來會講我們的新節目的編排，跟聽眾互動一下。我們的電話1831138，這種情緒就是什麼呢，大家都很厭悶，很多事情毫無寸進，連發牌不是很複雜的事都搞到這樣，所以就是悲情，所以很傷心，悲情是我一種。第二種就是你悲什麼情，動它。 你不動它，沒辦法做，以前反對派、民主運動這班人、社運這班人，他們稱之為社運交、又左交、又大中華交，交來交去，不理他，就說你做些事沒有效，要想一些好一點的辦法出來。例如我們有個聽眾打電話，很簡單，網上都說三格大貨車塞在中環，塞住你禮賓府外面，不讓你出來。 搞定了，他立刻出來跪下馬上舉手投降。我說哥，你想以後好像簡單了一點，是不是就這樣就行了？那就行了，每天做三次就行了，事情是不是這麼簡單呢？你的行動升級是不是就等於達到目的，而那個過程也好像你說是高尚的，而那個行為也沒有後果呢？要想的嘛。而且心定一件事就是， 我經常都不覺得行動是沒有得益的，我覺得很多行動你不可以立竿見影，你可以立刻會見到它，但是所有的行動點點滴滴累聚成河一個河流的時候就會衝破一個堤壩，所以這個力量一定要大家去做，站出來做，多做，多發聲，要給點耐性，你會看到滴水成河， 是會發現那條河是慢慢凝聚而成，你就是幾強的堤壩都會被我們土石流堆壞你。可能我沒有黃國彤那麼樂觀，我是謹慎的，甚至我偏向悲觀，我甚至認為我今年五十多歲，年紀不輕，應該沒那麼快死，但是我這一代人能否看到開花結果呢？ 我都沒有信心，其實我沒有信心，是嗎？我沒有信心，中肯，但是我有下一代的人有沒有機會看到開花結果呢？我的信心稍微大一點，只要他們，即是我們的下一代，現在即是十幾二十歲這一班，十幾二十歲到三十歲這一班，繼續努力不懈地堅持，我覺得是可以的，是有機會。 內會是沒有法律效用的， 內會通過的也可以在大會不通過，內會不通過的也可能在大會通過。這一分鐘我們完全想都沒想過，或者會不會日後我們會有些年輕人或者我們青年聯盟裡面有些政治才俊可以真的參政呢，這個就日後拭目以待。 我相信在程序方面我们是谨守确守有这个程序公义的情况之下进行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王国彤。 真是濫用名詞，整個過程這個程序公義可言，由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正正是司法覆核是很有機會被推翻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所在，即是叫做weakest link，最弱的環，這一下子就倒塌了，可能有分身的機會。今天香港電視也發表聲明，有前提底下，原意可以撤銷司法覆核，不過前提就是你公佈的原因，你告訴我程序是怎樣，交代，聲明就是得悉市民因為一早已有人提出司法覆核，那叫李蓋俠，好像有個黨叫全民在野黨，我以為是台灣的電視節目，撤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香港電視的訴求是希望政府公開交代事件，解釋為何不發牌。如果政府能夠公開交代，解釋更改無牌照上限的政策的原因和當中的程序，以及不接納香港電視申請作合理解釋，就可以考慮無需申請司法覆核。你這麼多個前提，三樣東西 做不到，很明顯。深哥，是的。我們剛才說都是微言大義的，我覺得不停地聽見那個彌敦道的招牌，我真的覺得很一般，半邊都封了，半邊三條線全部封了，即是一邊的路是完全塞住的，現在很大件事，我亦都聽到那個招牌其實很大，二十乘三十，不知道是不是酒樓還是什麼，其實這些問題很久了，因為你這麼大的招牌，我第一我不明白 這麼大的招牌怎麼還可以叫招牌，不是一種結構物，這個肯定是structure來的，這麼大的結構物怪道。第二方面來說，現在很多招牌如果你根據我們的路程處各方面來說，你一定要申請的，你這麼大，因為你是伸出來的官地，在官地上面，你這麼大。但是我也不是很相信有很多人去根據這些所謂的指引去做出這些申請。 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這些招牌現在是否還有往管還是沒有往管，或者存在了那個原來的東主是否還在，是否一個棄置的招牌呢？還是有沒有廣告的效力呢？仍然等到一個結構物懸掛在這裡，如果結構物分分鐘現在是危險的，叮叮叮的時候，令到我們封了我們主要的幹道一半，我覺得是 這個也是非夷所思的一件事。這個大型招牌20尺乘30尺，在新興大廈，新興大廈我有印象，新興大廈很出名，很出名，自由街新興大廈的對出，現在又封了去太子方向的三條行車線，另外一條往尖沙咀方向的快線都封閉了，即是說它是差不多對面的，差不多 要改行窩打路道，因為你可以想像到如果它20乘30它扮下來那一刻是可以去到4條線的，會是這樣下來的。這麼大型的我們應該不叫它做招牌，是一種非法建築物，它這個建築物的結構各方面來說有沒有入過圖，有沒有給我們真的路政署和我們的結構物條例那裡去審查過，我很質疑。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不是偶一事件，接著陸續有來這句話。王國彤，我很記得的，我記得我初入行的時候做風險節目，初入行做風險節目都有十幾年前討論過這個話題。最近最新的發展我不是跟得很足，我不知道。那時的討論的焦點是什麼呢？就第一，好像你剛才說，那麼大個招牌，你的申請程序怎樣的？是不是大廈外牆？ 招牌已經倒了，間中會打風剝兩夜下來，某條鋼筋生鏽，你沒有人去理的，究竟怎樣追這個招牌的業主是追不到的，那時候是有這個問題。很大的問題，另外就是那個招牌因為黏住大廈外牆，如果那個招牌萬一有事來說，我是很擔心 那些業主無厘頭要背數，因為分分鐘外牆是屬於所有你們公共地方，如果各位兄弟全部要背數，如果譬如跌下來撞到巴士，或者撞到人，或者私家車，或者任何不幸的事件，然後賠償，所有業主負責。 你分鐘外牆公共地方，所有業主負責，或者如果外牆不是公共地方，是以前大業主保留下來的，那時候更差，變成大業主接了，接了幾十年了，這個情況之下，你投訴無門，保險又沒有各方面，是不是好像上次那個魚缸 一樣的，所以政府其實人證我都不看，如果人證沒有的話，這些安全的話，我們不要說公眾利益，公眾安全又回到很低層次所謂的公眾安全，生存權，你這樣弄幾件事來說，其實你賠給我都不會笑，這些事來說是不可能，那些計時炸彈 分分鐘擺在那裡，你不拆它，在通渠的大道的方面，你百分之一百可以預期，你跌螺絲釘下來都會打七人，香港地也這樣，然後就跟著沒事了，直至下次有件很大件事下來，翟先生又說三天，然後就又沒事了，那件事不見了，其他一件相類的在香港政府可能會有個政務司司長或者監察局局長、路政署長出來又說幾句，又算數了，香港就是這樣，所以我也是傷感的，因為我傷感的就是 不要說民主，不要說民生，只是特區政府強調民生為主，民生的話我都看到你很失敗，沒有人可以，只是說民生已經覺得，為什麼民生這些事有多難搞呢，當時我提過很多方案，例如什麼方案呢，你弄個招牌 批准啦，批准啦，我又不會追毛求疵，你過了一定的尺寸、長度、高度，你佔出來的官地大的，麻煩你跟一跟，不單止批准，還有一個方案，我不知道有沒有實行到，就是說你有個機制可以追究到是這個人負責，當他離開了這間店鋪， 執了也好，搬了也好，你是不是應該負責拆回，那要用什麼方法可以追究到這件事，那時候有很多方案的。我心裡剛才說說，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他就是真的很大食肆，或者各方面，這個是有限公司來的，有限公司你就告得他後面都沒有人， 有限公司是限責任，即是沒有責任啦，賠了那麼多， 分分鐘股份是可以 所以這些東西看著吧，麻煩你了。當時方案是用按金可以嗎？又說拿牌可以嗎？可以有很重的刑罰，如果你搬了你不續牌，你搬了你不續牌，有權去罰你，如果招牌繼續存在的話，好像很多這些方案的。這些任何方案都是 應該去執行，你現在我們就會講垃圾收費了，這些不是垃圾來的嗎？這麼大件垃圾不用棄置了，這麼大垃圾放在這裡這麼讓，所以這些很基本的民生的東西是涉及到安全的東西，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雖然叫做亞洲國際都會，你笑死人吧，是吧？ 搭建東西下去砸到人，不單止是笑死人，讓你砸到那個點呢，現在暫時沒有砸到人，搖搖欲墜，現在下班時間放工時間，因為它是在通渠大道，你目測可見，所以你看到搖搖欲墜，其實危險，我記得有一次打完八號風球，剛剛下了球，風未散，我要出街要上班去到銅鑼灣，招牌是縫的。 你見得到這裏有鬆，那裏有鬆，雖然不是很大件，你是害怕的，走過旗樓底，其實香港是很多計時炸彈的，有關當局是需要去慎重處理，你不要只搞內交，不要只搞內交，內交沒有招牌，不要經常上北京、白建各方面，自己經常說 民生無小事，這麼大件二十乘三十，有什麼人見不到？不合數。茶杯焦點，香港電視風波繼續升級，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就計劃在下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上面再次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即是PNP，調查免費電視發牌的決定。另一邊上， 港視職工會就內外夾擊，四出追擊各路不同派別議員表態。今早王國興就中伏，被港視前員工錄低整個拒絕表態的過程， 轉頭更放了上YouTube 與民共享，而網民就發起公民拘捕行動，計劃下個禮拜堵截立法會和政總各個出口，緝捕否決動議的議員。三路夾擊底下，梁班子以及左派只有使用援兵之計。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天就急急放風，指行會有權再考慮發牌問題，希望拖得就拖。有政府中人分析，全民在野黨李蓋合已經撤回司法覆核的申請，梁振英可能會繼續撩打，最想就是有人告政府，因為這樣左派和政府就可以繼續使用事件進入司法程序為理由 反對通過PNP。至於為何梁振英寧願鬧上法庭，亦都要避過PNP呢？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就說，司法覆核是去判斷整個操作過程，對不對程序，而不會去判斷應不應該發牌。 但是如果立法會動用PNP去查， 就會去判斷應不應該發牌這個問題。 而且议员还可以要求政府交出政策文件以及包括整个政策改变的过程记录，而整件事更加是公开聆讯，每一步都会被市民看清看楚，政府绝对不想被这件事发生。如果换转司法复核，梁振英就可以调节节奏，打持久战。至于最终逼不逼到政府向法庭提交出更多的政策文件，结果就说 关键就要看王维基的律师团队怎样打了，例如会不会以政府改变政策与王维基的合法期望相为作为复核的一部分呢？如果是这样打，就有机会拿到更多政府改变政策的文件。不过对于口中一直帮助北京的王维基来讲，最终会怎样行这一步棋呢？大家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据新闻报道，这个招牌2点钟开始出事， 24乘30尺， 4条行车线要封，非常挤塞。这个新兴大厦外面的招牌为什么会倒呢？因为搭了竹棚就开始清拆，螺丝就松了， 工人在竹棚上有人，不過應該沒事，報警之後通知屋宇署，屋宇署說要清拆，開始拆的時候出事，這個新聞消息就是這樣。不過整個招牌的制度、系統、管理，講了十幾二十年，其實造成怎樣呢？我真是不目獄觀之意了。 我們的電話 1831138 我們有黃先生想發表意見。黃先生你好。 Hello， 請講。 有黃國彤在這裡。你好，黃律師。首先我讚一讚黃律師，黃律師真的說得非常好，我想他多點上來。很清晰啊，那些東西，是吧？講深的句子。還有那個感覺是可以 從法律的角度去看，從而去引申出來，例如剛們剛才說招牌去展示關於我們民生，其實是給我們覺得法律不是那麼遠，跟我們距離。我想說一說關於星期五的集會，在鄭仲那裡，其實我也有出席的，我有幾件事想說的。第一就是說 那個節目裡面我看到其實有很多部分都是做一些好像節目巡禮的插播一些短片。我想說其實他們的質素真的很高，哪怕他們出來的東西可能都最後好像TVB那麼渣， 但是我覺得TVB他連做巡禮都做不到這樣的質素，他們真的做得很好。我覺得是，還有我聽到很多人上台去分享，其實他特別有一個節目，他有一個劇集叫《少年B班》，是一班小朋友做的，我其實很感動的。 我感動，我就是覺得我記得那個小朋友，他們問小朋友有什麼想說，有什麼理想，因為那晚的主題是講理想，那個小朋友他就說我想做演員，其實我聽到我就很傷感的。你是不是說覺得香港沒前途的做演員，你看一個電視台，是不是這樣？小朋友剛剛萌生，他在這個台裡面萌生了 這個想法，但是我們香港給什麼土壤給這些小朋友？一棍打沉他。他現在才只有四年級，他們用了一個暑假去拍一套劇，還要先前他們casting的時候，這班小朋友是說他們選擇專門沒有演出經驗，沒有做過廣告的，不是選同星。我覺得這麼天真的小朋友，他們說 拍完之後他們想做演員，我就很慨嘆，沒有了小朋友，抱歉，現在的土壤就不容許，你的理想未萌芽就已經結束了。大那些還在想會不會去做鞋、駕駛的士，什麼什麼，要轉行，紛紛都駕駛。我們怎樣對得住小朋友呢？你說得對。 不過另外一件事，我覺得這麼多天來說，如果大家記得當時黃維基說拿不到牌的時候，他就有說過，他就說對他的員工是有虧欠的。其實我個人覺得，我真的覺得他對員工是有虧欠的，因為我覺得他嘗試跟政治切割，他這個approach是不對的，我認為你是沒有做到盡的。 你沒有為你的員工去用盡辦法去拿回牌，包括你所謂的你要跟政治切割，大班話齋，你不搞政治，現在政治搞你，你就不可以說政治搞你，然後你說我不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我星期五去完集會，他現在又說不知道，可能號召什麼時候去 11月6日，我的問題是說，其實儘管不是黃維基的主意， 但是HKTV這個單位的人，你這樣借助了我們的 所謂的political 我想說現在你告梁振英一樣第一次邀請講台獨，梁振英搞台獨，一台獨，梁振英搞台獨，一台獨，整到現在一台獨，但台獨，要這樣說，但你搞台獨太不犯法，怎麼告他呢？向爺爺投訴他。 在香港來計算,這個字很簡單,你告他藏毒就沒什麼事,你讀不起一些字,藏毒你就死了。 很智慧,很有智慧,和苦中作樂,沒辦法。黃先生所說的,其實我想說做了這麼久法律人是一樣東西,其實法律是一樣東西。D100新節目安排發佈會,主持何國輝、鄭京翰、吳志森。 發佈會剛才黃國彤說你見到他做了一個半小時節目，他答應了黃國彤試麥，你真的黃國彤試麥很正經的律師，他會明天都會來的，日日都會來，這幾天都會到，這個星期做足五天，大家都覺得他是不是相當不錯呢？還差一點，從法律觀點解一個角度，為什麼不要當自己的節目被訪嘉賓，這個是的，他要覺得自己是自己有主持，因為沒時間跟他說，找不到，他明天會走到哪裡？ 你現在才知道,這裡很容易蕩失路,你都知道。好了,正正經經,現在宣布 D100,這個叫做新節目發佈會,亦都是一個業績的交代會,相當於一間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難怪外面這麼多人,你看看。誰做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啊。公司秘書是責任很重的。 好啦,大家明白了,我講了一年,我們去年12月17號,即一週年來的啦,差不多一年來的,10月17號是那個將軍澳一傳媒,對田區,對,不話對田區啦,一傳媒大樓的啟播了D100,順利過到10個月。 就要有些事跟大家公布,亦都今天借這個機會多謝大家過去對我們一直的支持。 今天我們超過了10萬的like了。 在Facebook的全世界網上電台,我們的排名在30名以內。 但以華語的電台來說,就排第一的。 即是你計算美加那些,是嗎? 全部計算全世界,幾億人口那些,是嗎? 全球,這個是值得欣慰的。 10萬個like亦都是全香港電台都應該是排第一的,Morris,多過新城的應該,10萬個真的不簡單,亦都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D100的誕生就由於DBC的事件,我和Morris就不搞政治,政治靠我們,其實我們都是搞政治,不過我們那些不是政治,我們是公義和講真話。 但是大家都知道,當年蘇錦良,特區政府一男子,以商業理由或股東糾紛,就用來打壓DBC。 當時我們沒有任何主流傳媒關注，亦可以說主流傳媒冷待我們，或者主流傳媒都附和政府的說法，是商業理由，股東的糾紛，令到很多群眾以為真是商業理由。以為真是股東的糾紛，所以我愛你不理，但是市民眼睛是雪亮的，沒有任何傳媒，沒有明星，沒有勾結外國勢力，這個是開玩笑的，沒有這個，麻煩心哥幫我搞好個麥克風，麻煩你，這是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做這些，只是說不是的，你看看李嘉誠開股東會， 是霍建寧幫他教咪的，霍建寧不是公司秘書，或者李嘉誠幫李澤鉅教咪的。言歸正傳，我們當年在完全沒有任何團體或者輿論支持之下，其實當日我們在政總都有七八萬人，沒有明星，沒有劇體， 沒有英國歌星，這件事驅使了我和何國輝，何國輝在我身邊，我們能夠爭取到拿回投放在當日我們投資在DBC的資金，就開辦這個D100。大家都知道的了，用四千萬，即是我們拿回四千萬去搞一個電台，資金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我們採用美國PBS的模式， 就需要聽眾的支持，基於這個原則之下我們就膽粗粗，你新亞那個叫什麼我奮盡，艱險我奮盡，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 再加上行公二號聯盟講真話，就創辦了D100電台。 經過了其實都一年了，未啟播前都有籌備，都成年時間了。 今天借這個機會，我們有個發佈會，就有個新的節目安排。 但在未講新的節目安排之前，我就講一講我們的財務狀況。 我們在過去的10個月裏面，我們的廣告總收入是120萬。 自己有總共有5800多個，6000個都未到， 但是那個收入就是940萬， 即是我們總共廣告加自己有收入加起來是剛剛過了1000萬， 加上我們的4000萬就5000萬。 這個又要用多些時間解釋一下，我們在這個直播室，即是這個廣播中心， 加上我們的裝修是用了2000萬， 包括所有器材、硬件就用了2000萬， 即是基礎建設的投資。 過去那10個月的開支亦都是大約2000萬左右， 總共就用了4000萬。 這些是今天不是股東大會，這是未經核數的 的報告，總之我們已經用了4000萬，我們現在手頭現有的現金，包括我和何國輝還未曾拿回我們下期的DBC的第二期股本，這個就會在月中拿到，投放下去其實我們的現金只剩下1000萬左右，而1000萬左右只夠我們繼續由今天開始營運6個月。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夠在重溫服務的收費和自己有的支持之下，我只可以告訴大家，我只可以盡我能力，我是會維持這個電台直至到明年的今日，所以大家記住今天有日子， 今天只是10月28日1028，這件事我就審慎地樂觀， 希望如果聽眾覺得D100是值得支持的， 我和何國輝當然就奮力前進，先交代我們財務狀況， 真是謹慎樂觀， 審慎樂觀。如果我們有2萬個重溫服務或者自己有，如果以基本費用計，我們就可以維持多15個月。 如果我們維持到15年 即是2014年年底 如果我們有5萬個自己有或者這個節目重溫的收費的客戶我相信我和葛輝都很樂觀地相信這100可以永遠一直做下去因為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到超過兩年以上三年對一個startup來說一個所謂跨媒體網絡世界的創業來說就應該可以繼續下去但現在的自己有一個人來說是 約莫是5000個即是6000個不夠即是距離2萬個短期的不是2萬個是新增我要新增不是2萬個包含重溫我們講講重溫我們會在下個月即是11月當我們的硬件準備好的時候就開始收費了我們也都大家給大家試用了幾個月一個月不是過去試這個重溫我們已經做了幾個月了應該 半年以上大家都知道我們將我們的重溫完善之後我們就開始收費經過6個月的測試包括壓力測試我們覺得可以收費所以我們會在11月份內收費就600元一年如果是自己有就加多400元就可以有自己有的身份再加上重溫的服務 就是1000元package,大約是8折多一點的優惠。另外我們會在星期六開始開多一個台,主要就真的要吸引聽眾加入成為自己有,不是新的聽眾,是未做自己有的聽眾,其實我們聽眾現在超過30萬。 30萬裏面只有6000個人少於6000人是付款的 所以我們摩斯計算過摩斯可以交代 為什麼審慎樂觀 這30萬聽我們D100節目的人 只有6000個人是付錢 即是兩個百分比的人給錢就比90%的人聽你從樂觀的角度說就是說潛力還很大給錢的人有希望有10%的人做自己有就有3萬20萬如果有10個人聽有2個人肯給錢我們已經可以維持下去所以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亦都比自己有覺得去做自己有是有意思因為所以我們新開的台 就叫做自己有台就是只有自己有才可以聽的這個就是最重要的訊息自己有台什麼時候開始收錢呢我們會給大家試聽兩個月就是11月12月1月份才就要做自己有了繼續想聽的話就要做自己有了到時要通過密碼才可以聽的就是600元一年但如果你加上重溫就是1000元package 那就很清楚了對於自己有即是現在已經做了自己有的人我們當然那兩個%的人即是那六千人我們是無言感激的我們亦都覺得對你公平我們商量過如果你在11月份內即是那30天裏面續約如果你給了已經給了就不要緊了交重溫費400元 我們就會將你的自己有順延即是跟重溫即是一年即是去到明年的11月才到期希望大家明白至於五年和永久的自己有就永遠不用擔心因為它有重溫又有自己有身份至於一年的重溫都是由11月開始這個也沒有影響這個我希望我講的 就很清楚了好了現在就交代新的節目安排了但在未交代新的節目安排都要講幾樣東西大家在過去一些對我們比較尖銳批評或者甚至乎反對我們的人有一些借口我今天再一次解答解答完就不解 你在Facebook都講過一下 我和Morris到今天為止我們是無償的除了投資之外我們是沒有人工的沒有出糧的 我想都鳳凰我不知道因為他們的節目都不是很豐富，DBC我想他們看過他們做七個台，我覺得我們當然知道數，自己支票，他們開支起碼超過一億元一年。我們能夠做到一些這麼好的節目，包括將來開多一個台，我們的開支仍然維持在200萬一個月，一年，而1400萬，是一個全香港最有經濟效益的電台。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呢？第一，我和Morris沒有出糧。 都是一個合理的，其實我們用香港電台的節目費來計算，當然不是公務員，公務員就很厲害了，我們現在在這間公司最高薪的員工不過3萬元一個月，節目主持人另計，你這樣爆出來不要緊，因為我們員工大家都是比較新的，還有當然也有勞資格，那些也是有個信念。 大家對D100肯公義、浩連敏、廣真話，而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包括本人在內的大部分，如果不在這個電台組我們是沒有機會開麥的，相信包括你在內，在主流傳媒，當然不包括自己的廁所開個網台那些， 這個我必須承認，這個是今天廣播界、傳媒界最覺得 最慘的生態，就是這樣，我覺得 所以我們有一班節目主持人是復仇者大聯盟也行，我沒有打算復仇，你說是我們也是沒有選擇，我們一定要在這裡走下去，盡我們一分力，所以我們可以做到其他電台做不到的原因，這個也是原因為很多人批評我們好像行政混亂之類，大哥我們什麼部門都沒有，我們是只有一個部門 叫做何國輝管理部門和鄭經翰就內容部門，就是一腳踢的，我們這裡除了沒有大沒有小之外，就誰有空誰做，這個有好有不好， 我經常說硬件就很棒，但是那個節目有時都很山寨， 所以批評過或者曾經埋怨過我們沒有監製，沒有節目助理，沒有research，沒有這個 資料搜集支援，對不起我們是沒有，沒有錢，所以為什麼我們有時混亂呢，大家要原諒，亦都有很多人，包括當然就攻擊我們的人，別有用心的人，就經常說因為我和何國輝這麼多年，尤其是我，我被人一個很精明做生意的形象，何國輝就一路打工的，這麼多年，未做過老闆的。 很多人覺得大班何國輝有沒有那麼好死，大拿拿4000萬出來兩個人不是有錢人去做這個電台，就覺得我們背後有大水喉支持，所以很多人都說你有這麼大的水喉支持，你就不要刻薄這些節目主持人或者不要刻薄員工，對不起，我絕對可以告訴你，我和何國輝是真金白銀，將我們的所有 積蓄放在現金的積蓄，放在D100，是沒有大財團支持，絕對沒有，再說一次，至於自己有，我希望今天借這個機會說一次，你支持D100是支持那個行公義，我們不是一個偶像的電台，也不是一個娛樂的電台，當然我們因為我們做得好，可以給大家 很多生活上的需要，也給到大家娛樂性，但不是以娛樂為主，我們最重要的所謂任務，我們的信念就是行公義，所以大家不要跟我們說我給了600元做自己有，我給了多少錢做自己有，我需要有多少節目，或者我需要有哪一個節目不可缺乏，我們是做不到，你支持的是理念，是講真話的理念。 我們這麼少的資本經營在這樣的電台一定要考慮到經濟原則，即是經濟效益。我最近大家很多聽眾都收到香港大學民意調查，打電話去府上，就問最近你七天聽過什麼心機，聽過什麼節目，但沒有包括這100座。難頂的，他們的計算就是找鍾庭耀打電話去拿一些數據， 可能大家知道我們話話在600個，就話俾人聽佢十大節目主持人係咩啊，十大節目係乜啊，我哋唔係嘅，我哋由每一個節目，因為我哋通過互聯網廣播，我哋係track到，即係可以跟蹤到每一個聽眾每個節目有幾多聽眾，實數嚟，每個時段都唔係實數，係保守嘅數字，係IP address，即係咧嗱，每一個上電腦嗰個用嗰個IP address啦。 譬如用Tune In那些我們沒有數字，用其他網聽的我們沒有數字，但是如果是上我們的網或者用我們的apps或者download或者重溫，我們有所有數據，實數就是IP address，但是乘多少呢？IP address等於一張報紙，現在我們報紙通常用一張報紙兩個人看，最保守可以乘二，還有我們一個免費的電話，固網電話13110，每天大約1萬人收聽，那個又加上去。 所以風波兩個風波系列的節目每天差不多有10萬人聽，這個是不止的，其實是比香港任何一個主流傳媒，不要說網台都要多，所以我要用東西要跟大家交代，我們是一個最有效率最黑幾個經營的電台，我們現在用200萬一個月是天文數字，對我和Morris來說都是，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但對經營一個電台來說 絕對是微不足道，商業電台一個新聞部當年我在商業電台做，我當然有數據，只是維持一個商新聞部是3000萬一年，所以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是很黑幾的，而且是艱苦經營，所以有不足的地方請大家原諒，我們只是盡量做到最好的節目。好了，另外一個經常有人質疑的，你沒有錢你為什麼不去數碼港，你沒有錢你為什麼不去 工廠大廈，我告訴大家，我講多一次，你白癡的你的事，工廠大廈租金現在去到起碼過10元一呎，第二件事除了是簡陋之外，我們都不是計較這些，很多人以為我們貪威貪靚走來這裡，第二是沒有一個工廠大廈業主肯跟你簽租約的，第一不會跟你簽10年租約， 第二就要跟你簽5年好2年好，有一個clause在這裡，6個月通知 就走了，就即走，那叫development cost， 因為工廠大廈大家都知道，個個我們炒的就是挺拆的，我問你，我怎麼可以投資2000萬下去一個地方，不要說環境，半年貨仔，半年貨仔我玩完我就蝕得眼淡淡，第二還有政治壓力，很多人不明白這些是白癡，我不怕罵你們， 我們先講講。 為什麼說不行，半年貨仔，如果你來這裡看過，我們那些要鋪的線、升起地台等等，全部成本是很高的東西，2000萬，那你投資6個月，那我就瘋了嗎？這你瘋了，我不跟你瘋了一份，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政治壓力，任何一個業主如果租給D100，他是很容易承受政治壓力的，政治壓力會做什麼呢？破壞。 譬如立山了之後，深江五點鐘做節目的，大家看過都新聞女郎，就叫人報新聞的人準不准坐升降機，走兩層樓就行了，如果我跟你走10層樓，我都不用做，上去都，這是第一，連心肺，第二件事他們cut你電，第三件事最簡單，我經常說，我在你隔壁的單位弄個Jack Hammer 在裝修，不是故意整蠱你的，經常有裝修的，特釘的，有機器的，工廠大廈都，你不用做電台的， 所以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來數碼因為我們仍然信有制度因為這是政府的我們可以簽到十年租約五年生五年死所以值得我們那二千萬的投資你拉勻十年就二百萬一個月一年這個就是計過的第二件事我不相信政府會破壞我們如果一男子要破壞我們就沒得說但我不相信這件事起碼今天租金 亦都是跟工廠大廈相差不遠我們不是給很多錢租我們大約連那些費冷氣大約20元一個月大約20元一尺你去哪裡找你找到有20元一尺的地方我們不報新聞了不要緊沒有新聞沒死人沒想樓嘛 所以最後一次我跟你說為什麼我們要來數碼港有人說沒有錢去什麼數碼港還有很多人說做網台不用那麼多設備沒有什麼設備哪有人聽哪有30萬人聽哪有可以容納到30萬人你怎麼可以有高清的電視看有高清的聲音對不起我們不是做網台我們不是做粗口台如果要做我不會做 我將來會做可能我一會兒說如果倒閉了之後我怎麼做我就做網台 有Plan B 如果你有空你就來做誰有空誰來做流水帳沒錢收的沒錢網台就是這樣誰有空誰做可以維持下去的不要緊的黃世澤實支持我他沒錢就最好讓他在那裡睡 那不交租就是支持我嘛不交租就是支持我嘛問題就是這樣這些常見的問題全部都回答了所以現在我們講新的節目安排不如等下Morris說如果不是坐在這裡不好意思我以為你不收口一輪嘴到這個星期六開始我們就有兩個台 一台就叫做大聲台二台就叫做大家台大家台嗎應該自己有台叫做Home Channel以前就叫大家台在DBC的時候當然自己有台到明年的時候就自己有才可以聽到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對自己有對我們的支持是無償的 他們進會的時候我們什麼都沒有給他除了一張膠卡現在終於可以給他們回饋或者講一下節目的安排至於大聲台我們在星期一至星期五裏面的節目其實我們早上5時已經開始有節目我們也不會因為開了兩個台而有些東西會減 主要5時至7時我們會轉播VOA的新聞天地 7時至8時就是D100的新聞天地 至於8時至10時就是風波裡的茶杯 主持就是阿大班、阿家富和阿林伯其實是一個組合上下午是混合了一堆包括有余若薇、吳志森、黃國彤、毛孟靜、林記甚至乎黎則憤我們是所有一堆人做的但主要是林伯做早上 吳志森做下午,其他我們可以調動 去到10時至1時,這是3個小時的節目 這是新節目,叫做《北京飯店》 由宇文和周鵬主持 內容是講什麼呢?都是講現在中國發生的事 一些生活、一些文化,還有也講一下中國的歷史 從歷史方面也可以更加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 在1時至2時,我們有一個新的節目 這個叫做通識補習社主要主持是大班和現在歸隊的盧浩榮靚聲的盧浩榮這個節目主要是針對將每日發生的新聞我們用一個學生上通識堂 那個模式希望他們可以用一個很容易聽、很容易消化 用一些方法來了解一些新聞和社會事情。 至於2點至5點鐘是一個新節目叫大國民，大國民有5位主持，有陳凱琪、鄧小雨、Q仔來得訓、郭慶斌和黃修平，這主要是一些文化和生活的節目。至於5點至7點又是一個新節目，叫做雙料自家用。其實這個節目是什麼呢？如果大家記得之前 港台曾鈺明有一個很成功的節目，曾鈺明過身的，他最主要是一個你有什麼家居不明的事打電話上去，他就幫他。我們有兩位主持，一位是玲玲姐，李華玲，大家熟悉，如果大家剛剛現在轉天氣，天氣乾燥，怎樣潤一下膚，怎樣可以叫做牙周病，那些很實際的，很實際。 玲玲姐就會一個星期主持三天，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至於星期三、星期四就由之前曾鈺榮先生的拍檔梁德文，他又會回來主持，又是一些打電話進來。變成這裡大家有些家事好、生活好、有什麼問題的時候，每天都有一些節目，一些內容 大家指定的時候打來就可以幫到大家。問到東西。至於7點至9點仍然是一個星期是一天，但是新節目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星期一到星期五做足5天。至於顏先生顏聯武的《十時衝動》就會在9點至12點，由現在每日兩個小時增加到3個小時。晚上的時候凌晨的時候仍然有徐森的金曲停不了的金曲，和顏聯武的iPod Music Choice， 這就是星期一至五的節目編排，大聲台的編排。 這是免費可以給大家聽的台的編排。至於星期六的節目在大聲台是怎樣呢？6點半開始有節目聽，6點半至8點就是我們會繼續轉播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新聞天地，8點至10點就是風波裡的茶杯，10點至1點我們就將旅遊玩家搬早一點。 至於1點至6點鐘我們又有個D100音樂會，有什麼節目呢？就是有6點至9點就星期每個星期一晚的黃金的旋律，吳嘉廉主持就會增加到2晚，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得聽，對我來說是很好的消息，很喜歡聽，勞碌辛苦了一個星期可以輕輕鬆鬆地聽一些靚歌靚聲，一個很好的安排。至於喜歡唱歌的朋友就應該也很開心了，因為 星期六9點至12點仍然有杜汶慧主持的好有感覺， 會跟一班好朋友上來jam歌。 另外一個新加的一起唱歌的節目 叫做D100Keep on Singing， 由顏聯舞、陳潔麗、天碟靚聲天后， 和一位叫做梅維漢的Horace Mui， 梅先生他都是在教唱歌那裡很有經驗的，希望大家一路聽歌之外一路可以唱歌，也可以學唱歌。這就是大聲台在11月2日的節目編排，期待。 未有之前再講講啦， 有人還問為何不去商業大廈租樓，你免得說錯了，你不用每一個人問你，你回答一次的，是這樣的，是要做文質的，都沒有10年租約了，浪費時間。那講講取消了節目，逢一取消節目一定我不想說梁振英那句順得哥情實數義，即是難盡如人意，停了節目有盧鳳大茶樓，大家知道為何了，盧漢QK、音樂真情人、人間感言、好玩星期天和新地環可以。 龍鳳大茶樓為什麼要停呢? 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D100其中一個王牌節目最成功的節目 最多人聽是因為兩位節目主持人都想休息 一位是潘啟迪和一位是青的由青元但在那個時間逢星期六十點到一點大家一定不會失望我們有個新的節目就是講了獅子山下有岑建勳許冠文陳欣傑陳欣傑很猛啊這三個他們會跟大家講除了講一些熱門話題之外就會有香港情懷講究竟香港為什麼有今天的成就如何走過來的 盧漢QK的盧漢系列就是這樣的 盧漢QK停了一至三就是由探長周博賢劉世良和郭榮孫他們四人輪流負責一至三星期四就是盧漢福佳要說得小心一點盧漢福佳福佳就是林妓的招牌林妓加周情做 星期五仍然是盧漢推歌 音樂真情人最近都引起一些迴響議論 我亦都跟大家在Facebook有回應 我再說一次音樂真情人很對不起 因為陳銘業希望可以在Weekday做節目 一至五最好做到五天 但大家知道在Weekday 我們只有一個音樂性的節目不是全音樂節目就是顏聯舞的節目 在其他時間我們根本安排不到如果音樂性的節目盧漢推歌盧漢鬧鬆甚至乎陳凱琪的大國民恩典時刻都有音樂但純音樂節目根據我們的數字是在周日時間得不到聽眾 星期日六星期日就比較好所以在經濟效益方面我們是做不到的正如在財務報告的時候我講少了一件事我們每做一個小時節目這兩個台我們每個月開支一個小時是兩萬元即是一個月三十天是兩萬元一個小時我們除了要支薪之外給主持人如果是三個小時節目只是節目的 成本是六萬元所以我們是不可能做的所以我那天也好因為這些東西龍鳳大茶樓那裡突然間靈機一觸衝口而出就說我們可以好像香港大學好像大學那樣有講座教授的可以有個鄭經翰講座教授我如果喜歡雷鼎明我就贊助雷鼎明我當然不會贊助雷鼎明去一個鄭經翰講座教授雷鼎明可以是 意思就是你可以做贊助節目我們講了譬如好像陳永業那樣如果你要去一至五做他人工是三萬多元但是一千五元一集他自己講出來的我想不講就不行如果一個星期做五天一個月大概二十左右就三萬七千五元人工其實計算這個課程就要六萬元 有三個小時六萬元一個月再加薪其實要九萬元那一天講了五萬元其實差不多要十萬元如果有人贊助十萬元一個月我們可以開一個台另一個頻道好像黃師傅這樣也要講的交代因為我們講真話都今日有人講黃師傅何國輝最近見過黃師傅他別來無恙他做得很好一個星期教五日書教得很開心每天有十二個學生每個收五百元每天有六千元收入 一個月有12萬如果請黃師傅回來做節目他就說第一很辛苦第二他都是看錢看的即是說你給多少錢我對不起Morris你給不起請我如果想黃師傅回來做節目除了人工起碼我們不會談的一定要超過10萬元因為在教書都12萬第二件事三個小時的節目6萬元16萬元 如果有人贊助又開個頻道給他還有我不知道他說他拿10萬元薪金可能少一點可能多一點我們可以放進去那個叫做冠名贊助 PBS都有 的節目大家可以做這個群組去支持你喜歡的節目主持人 我們可以做節目的。其實D100現在我們整個模式大家不需要覺得好像很陌生。其實大家現在每個月都在做的就好像那些收費台。Now和Cable。其實跟Cable鬧一樣。你可以選擇你的package。音樂真情人那裡我們不想再說了。因為其實真的是這個原因。至於其他有什麼誤會。 陳永業每個星期回來做一次節目我每次都撞他不到沒辦法跟他溝通到一路的溝通的責任放在蔡浩良那裡但我試過上個星期打個電話給他是沒辦法找到他他也沒有回我電話這個事實但我對陳永業我都是說我們D100有很多很出色的音樂節目主持人包括陳永業在內如果將來有機會的陳永業去 不介意在Weekend做的我們當然歡迎的歸隊至於陳永業的時段正如阿摩就介紹了我們就請了吳嘉廉他其實是頂眼相的做多一天星期六星期都是吳嘉廉做的另外一個節目《人間感言》老總說他真的很忙他又有其他新的項目他自己也因為做了電台 亦令他放下很多手上的工作需要在我們改節目改動的時候休息一下他一定會再回來但是他仍然會幫我們做人間感言的通識聲音專欄每天都會聽到聲音另外我們也跟大家交代也有人提過的那個叫做恩典時刻以前最初在DBC的時候教會是有給錢我們的 但之後就沒有了但是李錦雄就說他不想恩典時刻的節目主持人收我們電台的錢所以我多謝李錦雄他就將他在這裡支付的節目費就給了他那些節目主持人居馬費他就沒有代過錢下袋的但今後李錦雄都是婉拒我們不如我們給個居馬費李錦雄說不好他要這個節目獨立 他說居馬費由他自己籌措解釋得很清楚好玩星期天海婷因為有新的節目每天都會聽到海婷的聲音所以好玩星期天就會停新地環可以周淑盤說他做了13集他就說他要休息他說希望將來下個season有機會再回來交代完畢了在節目 再說一次很多人說這些人沒錢怎麼聽啊大班你行公義好憐憫對不起你又是白癡大聲台永遠都會為了行公義進行免費廣播我們還有一個成本不輕的固網電話收聽服務那個叫做1831100 我們給錢人聽的所以我請大家可以上網的聽眾不要用那個不要遮蓋這條線給那些上不了網或者那些人用電話聽所以不要再說給不起錢收費台又有人說為什麼將風波裡的自由風放在收費台喂奉宴節目來的行公義風波裡的茶杯在大聲台行公義可以早上做 好了介紹一下自己有台逢一至五五點到七點聯播 和大聲台轉播這個VOA新聞天地 七點至八點又是聯播的D100新聞天地 八點到十點就是一個八點到一點是廣播界未試過的嘗試五個小時的節目就叫歡樂今朝 主持人有鄧景輝、鄭敬基、西利妹、何凱婷、蔡浩良、梁繼章、李麗睿、馬小強、杜汶威五個小時不是全部同時出現的不是五個小時一個一氣呵成的節目有很多人今天又引起一些粉絲我們很多偶像級節目為什麼不維持風騷快活人我們風騷快活人是其中一個環節我們這個叫歡樂今朝 OK,那個亦都是梁繼章李麗睿支持那個命名的。好了,1點到4點的怪獸直播室,怪獸直播室加到一個鐘的。主持有尤清源、陳淑莊阿通同埋薩姐譚曼彤。4點到5點為食麻辣素仍然是楊家權龍楊英偉的。 5點到8點就封波到一隻風了。OK。8點到11點呢我就介紹過了,羅漢系列,我唔再嘥時間了。11點到1點呢,禮拜到禮拜3呢就老王頭老陳底,就談談同馬小強你來月亮加拳。啊,仲有其他人,主持的。嗯。就有一個禮拜一晚呢邊到3晚。啊。星期四呢就那個東頭灣道99號好你了,要改。沒有。 我其實知道剛才Morris通了水，但他一說我就記得了，因為我也去過這個地方，赤柱監獄，不過不去坐。那又是花家姐主持的，說什麼？就是說奇案的，我會找不同的嘉賓的，據聞雲海都答應會上來客串的，不定期的客席主持。 很多人關心劉南哥叫做一男子劉南哥，這個很行啊，這個名字。另外劉南哥就會做交通報告的，由明天開始試的了。交通報告是最容易令人有印象的節目，痛是在那個時段出了位的。當然啦，劉南哥就不需要，他是一個明星來的嘛本身。但問題就真的，我們試過很多不同的配搭，跟劉南哥合作。 最終只可以做一男子,能夠說實話,大家不喜歡聽的也好,什麼也好,就叫做一男子劉南哥。如果這個節目做得好,將來有機會expand的。然後星期六的節目呢,6點到5點,其實星期六都是的,都是聽歌,停不了的金曲。如果隨心不在就顏聯舞在,顏聯舞就會選歌的。星期六的節目呢, 6點半到8點就轉播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新聞天地，這是聯播來的。8點到10點就對沖人生路，前子見。10點到1點就是獅子山下，就是講過了，不用解釋了。1點到4點大家都渴望的節目就是劉世良、鄺榮、孫做的大三元。大三元顧名思義，三個人的，他會找不同的嘉賓。這個節目是一個文化節目來的。 講書、講飲、講食、講旅遊、講生活品味、講寵物，包羅萬有，一定脫離不了政治的，有政治人在這裡。4點到6點一個全新節目了，順天之命。節目主持人就是有李在堂。 一個淵源的術數家,在康電台退休之後,專心從事術數的研究。拍檔有陳凱琪和海婷的輪流,誰做呢? 海琪很多工作，他要兼顧鳳凰衛視、海琪的天空、恩怨、電台，數碼電台。說到哪裡？接著就6點到9點。接著6點到9點《黃金的旋律》吳嘉廉，9點到12點很有感覺，杜汶蕙。接著晚上又是金曲。 到星期日,講到6點到晚上12點,其實一二台聯播,大聲台和自家台的自己有台,是聯播的,音樂節目是。星期日聯播了,5點到8點,VOA新聞天地和BBC時事一周,8點到1點10號颱風,這是新的節目來的。 由以前大家記得的話,我們有個叫挺鋒者的陳毓欣主持的,他是台灣人,他會說大家現在對台灣很有興趣,包括旅遊和移民、文化,另外還有其實包括韓風的,有一位韓國人懂廣東話,就會介紹韓國的文化和旅遊。這是廣東話節目來的?廣東話節目,但就叫做10號颱風。 10點到1點就喜劇之王詹瑞文和李麗蕊主持的,這個包羅萬有的節目,是一個很風趣、很開心的節目。 政治上比較保守，所以很多人都批評他說跟我們D100的理念不同，其實不是的，我們D100最近說真話，我們尊重每一個節目主持人的立場，但最重要是符合行公義、浩連敏說真話就行了，所以大家不要再討論蔣康文博士的政治立場，我們都是看回他在術數方面的認知。 另外一個新節目，四點六點就叫向上游，由司徒永富和何凱婷主持的，或者我等Morris介紹一下什麼叫向上游，這個節目。或者介紹一下司徒永富先生，司徒永富就是紅福堂，大家我想都有幫襯他的健康食品的老闆，他自己也是很 好像深在教育方面，將他自己所學和做事的經驗，他自己本身也有教書，他的專長就是管理，以及做生意、中小企的運作，以及辦公室的人士、政治的問題，他都會講到，我想大家想向上游的聽眾，這個我想是必定要聽的一個節目，不是教人怎樣投資創富，不是講這件事，不是投資節目，是講管理 工作、創業、創業、創業，我想司徒永富Ricky是很幽默的，我想不會像一般的講書那樣來講，不是學院派來的，但大家聽下去的時候，那個娛樂性好聽之餘，也會學到很多東西，這個是我們不同的工種的節目，包括在職場、Office Politics， 最近有一套日本劇，那套叫什麼《植樹》，半澤植樹， 不是講Office Politics， 還有創業、講銀行的責任，好像是講惡老闆那樣。 講銀行的責任，總之我覺得如果有人再問劉南光，我就要再說多一次了，我就反面了，Sally，我告訴你，問了100次了，劉南光是不可以跟任何人合作的，你逼我講的，我告訴你，為什麼不可以做馬拉松呢？每個節目節目主持人要大家融洽，還有一個chemistry，對不起，他不可以做馬拉松，因為他做，因為梁家權做，我選擇就很清楚了，不要再問，再問只會呢 令大家尷尬，沙尼的名，大班你對每一個人的問題你都很上心，很熟悉的，因為你問了100次，很上心，還有一個問題我就是漏講的，然後我們接聽電話了，1831138，你可以打來，怎麼說又說你沒有錢去上環開個店，你沒有錢就不要做了，上環開個店是為了promote D100，還有所有大家不用大家來到這個數碼港， 你可以去上環集E271口，在閘外面的71格，我們有個店叫D100上環站，上環D100，他們給我們叫上環站，上環D100，那裡可以幫大家了解D100的節目，任何問題，怎樣做這個D100的自己有，怎樣搞重溫，怎樣幫你設置部機，還有我們也在那裡做一些商業活動，會賣東西的，還有你可以立即入會。 最重要的一件事，租金是很相宜，我們當作一個廣告費，不要再問了，有錢沒錢，不如叫我兒子買來養這個D100吧。 我想跟上環D100賣一點廣告先， 因為我們有一些很優惠的產品是益自己有的。 現在我們推出的是一個無線的mouse pad 和一個keyboard， 如果在街賣，這是一個聯想的一套套餐，如果出去買的時候要400多元，如果自己有買的時候要200多元就可以，但一定要show自己有拍出來， 只有40套 mouse 我們自己有 天下間沒有這回事，天下間沒有這回事的，沒有免費午餐的，你要記住，就像你剛才說的，看收費電視那樣，你要給錢。有人問旅遊玩家聽不聽到我們只是講了旅遊玩家，第幾台？在星期六的10點到1點。 星期六的10點到1點,原班人馬做的,旅遊中和小卓,就是這樣,10點至1點,行不行?清楚?不如我們有幾個聽眾可不可以接進來聽聽,問一下大班,我想大家都可能會有興趣,最重要的是說說我們,我們有很多成就,第一我們在世界排名上名列前茅, 第三我們還有我們發展了一個全新的apps,全世界我想都供應網上電台暫時最好用的apps,我們這個會拿去參賽的,是我們的同事,是我們的其中一個partner,我們一個策略性夥伴,David,大家都知道的,David他發展出來的,我們投資了很多錢下去,但物有所值。 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有聽眾是譚先生的,一線林先生,你好啊,大班,你好啊,我們的,自己有是吧?是啊,自己有黑卡,永久的,聽完那,哇,厲害啊你,聽完那怎麼樣,你聽完那怎麼樣?你說起黑卡,我又要說了,如果大家已經入了黑卡的會員,即是永久會員,將來入的永久會員,我們在我們的一號直播室,即是最大的那間,外面的夢牆,會留在你的名字那裡的。 你可以上來參觀一下你的名字，想問這件事,第一個就是iOS的機,一個就是4S的舊機,發覺兩個都安了你最新的App,你說David那個,就有些問題的,舊的那部機發覺用不到視像,用不到聲音的,功能就是聽到東西而已。 可能會不會更新的時候搞搞它，可能是舊得滯，這個我就回答不了的，你知道，我不知道Morris能不能回答到你。我想問一下那個自己的台，如果網絡收音機聽不聽到的，聽不到，網絡收音機聽不到，只能聽到大聲台， 即是免費那個而已， 一定要在網上聽或者在apps上聽。 其實那個懷疑有些聽眾雖然支持D100但可能有一個觀望的態度在這裏即是試過之前不是試過有黑客黑入來的搞到斷下斷下的其實那個硬件那裏可能做得好一點人覺得這些聽眾一穩定才會肯做自己有或者做永久那些第一我們大家都知道近來我們已經改善了現在投資了很多錢下去第二件事是永遠保證不到沒有人會黑我們的所以更加需要支持我們你支持我們做些事都要錢的我們那次為了應付那個黑客我們又投資了很多錢下去所以現在為什麼我們的基礎投資超過了2000萬了已經 包括這件事在內還有我們的直播室當然多謝你多謝譚先生說說永久會員和五年會員和將來入會我們仍然有口罩送的我們仍然全方無多但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昨天這樣來的今天雞珍出來說話在澳門我們N95口罩仍然是送給會員的 以及去北京北京的封鎖那些空氣一定要戴口罩去陳先生請說是不是我啊當然不是不是你是誰不好意思大家說得好雖然我學死大家喜歡說笑請說不要緊我說真話我又不是自己有來的你要做那一件事就是聽你的電話聽你的台 聽你這樣說我不做好像做了壞事我好像偷人東西我都會做的做吧很簡單的你上我們的網下載個表就可以或者去上環沒問題不過我有一個提議我以前經常聽電台的發覺你的電台跟以前的電台比是很豐富精彩的不過有一件事我很期望一件事我希望你 劉世良有很適合做一個節目他很適合講鬼故他的語氣說話很適合講鬼故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很多人喜歡聽鬼故他那些講話語氣的方法是講鬼故是很精彩的很懸疑的是不是可以是啊是啊他真的有一件事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天生 我期望劉世良有個講鬼故節目給劉世良自己講他不知道是講反話還是講真話我不是反話因為他講的話很懸疑不如你叫他講政府裏面的鬼不是真的找個編劇編鬼故他是自己演繹得的我想他聽到你說什麼了謝謝你他講的話語氣很懸疑很吸引你聽下去明白陳先生無論如何都好 要入會了要知不知我要不是我大班講得這樣變成我們免費聽我覺得好像真的好像偷人東西不是的看你的能力看你可不可以負擔我們都不是說我們一定會提供免費服務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我不做自己又不行因為我都聽到大班很困難不過我最後講一句大班其實 做人的事物質是一件事我覺得大班搞了D100一句說死而無憾因為你已經做了一個動作出來是喚醒了大家很多東西你可以持續下去才行我也希望你持續所以我經常想做自己有做什麼要做最後一件事可以搞一個台教英文教中文就行有的我們遲些會有的不過我叫年輕人 每個月教錢學英文學中文都可能會維持到那個台我們在免費台每天一點到兩點有個節目是講通識的是教通識的這個當然要中國人最不喜歡的是我和一些老師負責的通識補習者我為什麼這麼想呢因為很多人給錢學英文我自己都學過 你個台呢有影像嘛。咁問個師生教,咁邊啲學生呢,你每個月交啲費用,我都呢個都不妨諗下個。多謝你意見啦,呢個我有會考慮的。多謝你。但佢講一樣嘢呢,我又要補充一下啦,我同我寫盡力以為。我都呢個呢個weekend呢,我就 因為我星期五那天聽到一個好朋友蔡東豪出席一個講座，不過這個講座挺無厘頭的，講新媒體就是跟王維基和盧永雄，但沒有請我們，即是我們是最新的媒體，但我們老友記蔡東豪說一句話，他做這個主持人新聞很小，這個虛虛語氣，他說他盡力而為， 他說到一天他維持不了下去的時候，他覺得已經完成了歷史的任務。我聽完他這樣說之後，我真的豁達了，做人也不是要什麼細水長流，要什麼鐵達士錶是怎麼說，天長地久，不在乎天才地久，在乎曾經做過一件這麼有意義的事。 宣傳大會都是行家都沒有請我們，他見到我們當見鬼，因為避之則吉，不要對王維基有任何期望。謝謝你，胡先生你好。胡先生你好，大家深夜你好，你好，有你，你有什麼大家，胡先生你叫我今天記住今天忌日子，我說很難忘今天，我今天上去最後一程， 我在Facebook也留言過了，我希望各位朋友放下執著仇恨， 不要等到D100死亡才到來後悔才說沒有了這樣多可惜如果我希望大家還是喜歡D100的希望大家支持老實說你的阿卡蛇有蛇路鼠有鼠路的你其實好像 郭明鼎那些我以前喜歡支持阿撈就入過881會支持阿撈如果不是支持他就算你那個阿卡他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如果他不肯支持捐窮捐辣他支持炸到重溫我希望肯支持少少錢支持一下我想說阿大班都六十多了他死過花山之後 雖然我承認的,大班的EQ其實不是那麼高 他是IQ高,EQ就要學習的,不夠Morris的 但我希望各位朋友,他就算說話言間,他講的話其實有道理 不過他不懂得表達 我希望大家放下執著 我希望繼續支持D100 胡,多謝你說,但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去到這個年紀,我不需要受氣 我不需要受氣的對不起我為什麼要受一些閒氣呢你明白嗎你說你說得你明白嗎我不需要受那些氣的我今天我眼淚我流了8個小時看著我婆送我婆走我希望各位朋友珍惜言論自由珍惜香港支持D100 多謝你阿老我希望不要死亡之後後悔阿胡 節哀順變節哀順變多謝你好廖先生請講廖先生是不是我廖先生你好你的電話不行你找我的電話再打過來你用APP打的可以的你幫我再講你看聽不清不清行不行廖先生斷了我們再找回他劉先生 你好我姓劉的是劉先生大丹你好我覺得你不知道是否我控制了你你選到兩個最頂級的人李錦雄、鄧景輝這兩個簡直是我的偶像聽到飛起多謝你但是我們D100不是 一個節目主持人或者某一個節目主持人你支持我們的如果不是就很嚴重了一有人走我們這裡又有人跟著走我覺得如果再加一個不過這個比較難就是許金峰許金峰是我好朋友來的健康有問題真可惜我知道他好像中了風但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身體好一點有機會三劍俠不得了我以前找過金峰但他現在身體有問題 不是那麼理想我也要探望他其實我也不好意思太忙了我也沒有去探望他你真的明白聽眾需求是什麼另外一件事我想起關於經濟那裡我也是你們會員來的幫我普通的不過我想到其實你們裡面有很多人才其實可不可以學以前商台他以前有個叫做雨量三日其實跟你們的網絡可不可以搞一些演唱會不是每天搞可能一年搞一次 我們有個演唱會在12月28、29日在綜藝館理工 到時就會賣票給自己有的貴一點當為有少許投資28、29日可能暫定三場如果好賣就四場其實不是純演唱會好賣三場不是純演唱會來的四場我們做兩天下午都做的星期都做要彩排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其實 我不明白有些人說真的我不喜歡大班的不要緊但我覺得我做的事情很難香港其實你真的救了很多人你沙士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香港人其實我們針對一份做的事情不是針對那個人那你又不要說反話說不喜歡我如果我做了這麼多事情應該很喜歡我你有時多大班你不用說反話很兇我們是 某些地方的人崇拜某個人不是我意思是喜歡的兩件事不要緊多謝你支持 我還想再說一件事其實很多人都未知道你們的台我相信有些人因為不上網我們會 多了台之後我們會下個月開始做宣傳，還有我們希望聽眾的口碑也很重要，譬如你有朋友一個喝茶的時候對著五個人拿著他的手機跟我們下載他的APP，然後他按給他聽有好東西聽，這樣就可以宣傳出去。有一個想法，我不知道，因為其實周街有免費報紙派，當然你們不可以派，可不可以一個月你真是聰明，你怎麼知道我們準備派免費報紙，你想起我的東西，慘了，是你想起我的東西，好像沒有那麼差，我現在黑了你的腦，不是黑了你的腦，你是不是偷聽我們，我沒有啊，我住長沙灣，怎麼都偷不到你那裡，多謝你啊，多謝你，補充宣傳那方面我們年尾在公展會都會有一個攤位，到時也會有現場 那些節目叫直播，有主持人坐在那裡，大家都可以來開心一下，不只是聽節目，有東西賣，有東西賣，有很多紀念品可以入會。我們聽林先生，林先生你好。喂，新加坡的許先生是吧？林先生，新加坡許先生，你好啊。聽不聽到啊？聽到。 許先生你用什麼打來的？我都是自己有來的，你是不是用APPS打來的？我認得我的聲音嘛，認得，認得，當然認得，不過我先說一聲，很感謝你們整個APP給那些失明人士能夠容易一點navigate，以前那些DBC以前你做的APP是不錯的，現在我們覺得現在的DBC的APP對我們失明人士來說是很難去navigate。你說D100是吧？ 你們的D100很容易抽中，我很感激你們。我只是想問你們的新的台，我是自己有，我是去年你們開始的時候已經參加了你們的自己有入會，我們是怎樣 收聽到你們的節目，我怎樣收聽到你們的台呢？我們會給你一個密碼。 我們會給密碼你，是不是一部機才可以聽一個？同一時間就是，第二部機就不聽得了。如果不同時間就可以的。不同時間就不可以的。我沒辦法，不同時間就可以的。我想問你，我是以前，你們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入了會了，到明年的，好像你們說5月開始。我真的說了，如果你給多400元聽這個重溫，我們會將你那個 將你的自己有的有效期順延，當作一種優惠，優惠你早之前我們，譬如你今個月開始給11月，我們通常全部11月，在11月30日內，如果你給現有的自己有，你給400元我們做重溫，就會去到你的自己有的資格都會去到11月，如果現在已經給1000元那些 都是會去到明年11月才到期的。我希望可以盡快入這個。好啊，你填了表就可以了，你發過來就可以了。貼表或者可以上來就可以了。上網就可以了，你就將你的自己有的號碼改了，再給400元就可以了。好嗎？好啊，多謝你啊，許先生，新加坡。林先生是吧？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大班同埋好，系林生，今日春秋就嚟载你哋个自己有嘅，我想问大班，如果咁再咁，如果俾埋嗰400元，有几好位？ 我即系讲咗啦，系啦，你如果喺11月份内俾咗嗰400元咧， 你嘅自己有都会顺延到春年11月嘅。哦，但我今日先入会嘅啫喎。 唔系到冇啊，咪到春年11月咯。 即是所有人都到明年11月尾了，因為我們將大家公平，即是所有現在入的以前入的，如果你補回那個400元就可以去到明年11月30日。行不行？我也跟你們說，我下載你們的archive，我是覺得很棒的。 因為質素是很好的，還有你現在就算 APP 都改善了，就算搭地鐵都不會好像之前直情知道之前舊的 APP 搭地鐵是收到收得收不到的，直情是咁而家就斷斷續續嘅情況改善咗好多。 多謝你啊， 係啊，咁另外你節目上邊咁冇辦法啦，咁你即係我都明白你哋真係要擺啲大部分節目個二台，如果唔係真係吸引唔到更加多人聽咧，咁但係係咯，睇下老人家嗰度睇下你點樣照。 唔係，佢哋可以繼續聽一台㗎，係 咯。 明白，咁但 係冇辦法嘅，呢個冇一個選擇嚟，咁一台行公義啊嘛，所以一台節目咧就一定係免費㗎啦。咁呢個世界好難兩全其美嘅。咁有一日我哋真係企穩咗嘅時候，我哋考慮可以免費，全部都免費都得噶嘛？啱唔啱啊？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 希望，我都希望有咁嘅日咯。突然間我哋收到30,000个，30,000个自己有，咁可能已經可以以後都唔使俾錢噶啦。 係咯，咁啊掂曬啦。 明唔明啊？ 好啊好啊，咁啊艱難時期大家要繼續努力啊。 好，艱難時期啊，你真係講得好啱啊！多謝你林生，好馬太。 馬太你好， 喂，你好， 請 我就想講翻話，即係話，譬如你哋啲一百話，即係譬如唔夠錢啊咁樣嗰啲啦。咁其實我話咧，可唔可以其實全世界收廣告啊？你哋譬如每一節係30秒500蚊嘅，即係譬如你住加拿大大統華咁又30秒，咁即係每日分開幾節，咁其實即係我覺得都幾好啊呢、這個 接廣告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同埋亦都影響咗我哋節目質素。我就係講嗰個成本俾你聽㗎啦。我哋每一個鐘頭節目嘅成本係20,000蚊嘅，即係一個月啊！你明唔明啊？咁你如果你要填滿啲廣告咧，咁就唔使做節目噶。 哦 ，OK， 咁好啊，我都係咁諗下啫，唔該曬。 多謝你啊，大家都好愛護我哋，真 係。謝小姐， 謝小姐你好，謝小姐。 我哋个 apps 都有问题，要改。 喂， 得啦， 谢小姐， 系谢小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系啊，大班同埋阿森哥，阿 莫，系谢小姐， 打电话嚟噶。咁阿问过大班，我话我每个月都即系话经济嗰度我都可以每个月赚，即系赚赚少少嘅。咁但系我话咧，每次都要上网咧。每次都要填多次我的資料啊！咁當時阿大媽你話哦，你睇下可唔可以改進做到，即係話唔需要我每次就捐款都。 我哋好似而家有咗 credit card 噶啦，如果用 credit card 就可以分期，你可以俾咗個 instruction 咧，個個月扣都得噶。 哦，即係可以，而家可以咁嘅。 應該可以 係咪？係啊，可以噶。 啊，可以係啊，同埋或者去我哋鋪頭嗰度都可以幫你着手嘅，係咯。 哦，咁好啊， 即系要月捐啊，或者年捐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想月捐，系啊， 月捐嘅方式系嘛？ 多谢你啊，谢小姐。 阿 Morris， 或者你解下月捐系咪系点样做啊？即系填一次就得啦，规定咗。 填一次，咁 你 就 就自动过。 即系为期几耐？一段时间，12个月、18个月，每个月过几多钱咁样吓？ 就可以做到嘅。 即系好似去买电器咁样，可以分期付款。 因为而家有好多月捐嘅做法噶嘛，吓好多啲 NGO 都有咁样噶嘛，系咯。OK， 系咪 最后一位听众啦？ 麦 小 姐 你好， 你好麦小姐， 系你好， 请讲， 你好， 三位主持你好， 系麦小姐， 点啊？ 系啊，我好支持你哋嘅，我做自己有， 系多谢你， 系，我就系讲咁多， 多谢你， 多谢晒， 嗱，仲有两分几三分钟嘅时间， 点啊？你有咩总结咧？ 总结就话多谢大家支持啦，迫于无奈嘅，我哋有30万人听全世界。我哋每個月嘅開支係200万，但係咧而家只係得6000个都唔夠嘅 自己 有，咁即係得2%，即係100个人得2个人係支持嘅。咁所以呢個 確實比例比較低， 比例低，即係我哋需要大約20%，咁樣先可以成本即係可以即係符合翻我哋成本。即係我哋需要有最少係60000个自己有或者呢個。聽呢個重溫嘅服務嘅顧客 嘅會員係 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根本冇可能維持落去啦。係，咁我就好簡單嘅，我哋有一日和尚敲日鐘，做到最好為止。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至於話以後咧，嗱，好多人都話我啲 EQ 唔掂啊，呢樣嗰樣。嗱，講真話好困難嘅。如果以後我哋再有啲節目嘅改動，或者有啲新有啲節目嘅主持人離開我哋咧。如果我就如果有人要我有人再喺度講一啲無謂嘅嘢咧，我就會公開嘅理由。但係當公開嘅理由咧，對大家唔好受嘅。如果你係愛護嗰位節目主持人咧，最好唔好逼我講嘢，因為我會講真話。講真話往往係令人難堪嘅。 我們這個電台不是叫做開心快活人，我就不聽了，Goodbye。我們這個電台不是叫做開心快活人，我們叫做Dear伯，Goodbye。你說了有個環節，不需要再說這些事，這些是浪費我時間，你明白嗎？我們連節目調動，節目安排的自主權都沒有，我怎麼做？行，我都說，一天可以付錢，不過有一點很重要，如果一個開心快活人三個小時的時間，我可以開台給大家，那裡大概60萬一個月。 不過重要的就是你要作為一個電台專業的負責人是有這個權利信我們的判斷才行，這個很重要，要信我們的判斷，都不用60萬，40萬都做到，三分鐘左右，有三四個小時，你計清楚一點，可能第一集才，三個小時有節目時間6萬元一個月，是嗎？ 一個月6萬元，另外還有些人工，我都不用說了，即是沒得三四十萬都不用想。D100，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